71个美丽乡村试点村的绿化工作将在雨季和秋季完成。北京乡村将逐步达到村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的景观效果。好，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二，农历6月1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天气情况先来关注一下，受副高脊线附近下沉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气温高，空气湿度大是今天天气的突出特点，天气感觉闷热，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中，提醒大家重点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开启空调时可以多进行除湿，降低室内湿度，从而使室内的温湿度达到比较舒适的程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5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7度。这是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未来3-4天呢，不会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那么现在呢，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东至四惠桥路段受交通流量大的影响，交通运行压力突出。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的影响，目前蔡胡营南路一线进京方向车多，西二环北段的北向南方向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进城方向车流集中。这一时段东部城区交通压力相对比较大，目前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东四环十八里店北桥到大郊亭桥，四惠到朝阳公园桥以上路段南向北方向都是车流集中。东五环受环铁桥南向北事故影响，目前后车队尾排到了远通桥，现场需要清理，那么还要轻拖处理，所以呢建议后方车辆提前绕行。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多，清河收费站以南有事故发生，请后车要注意避让。 城市文化范儿，铁血燃情的浴血广昌。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浴血广昌》讲述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原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的红军浴血奋战的故事。影片故事发生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最关键时刻，将用艺术手法再现当年流传在苏区的一个真实故事。广昌留下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辉的战斗足迹。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毛主席曾几次转战广昌吗？A 5次， B 6次， C 7次。 A，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明天即将公映的一部影片《浴血广昌》。那么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那个时间段到底历史上真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今天我们要跟您来聊一聊浴血广昌啊。那么这道题呢，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历史上毛泽东主席曾经几次转战广昌，5次、6次还是7次？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到来之际，八一电影制片厂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浴血广昌》的首映式。电影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广昌保卫战和高虎脑战役为背景，首次将镜头聚焦于1934年中央苏区的北大门，为观众展现了一幅中国共产党从苦难到辉煌的光辉画卷。浴血广昌的拍摄得到了中央军委和中宣部等中央部委的大力支持，将作为八一建军节的献礼片。这部影片将从明天开始在全国各大院线上映。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这部电影的编剧和制片人走进直播间，与新闻评论员一起来回顾影片背后的精彩故事。国家博物馆最近迎来了暑期的参观高峰，最多的单日接待人数达到了5.6万多人，连续多天创历史新高，并且已经超过了博物馆最大的接待能力。对此，国博会采取多种限流措施，提升观众的入馆速度。据了解，目前国博每天参观的高峰是上午的九点到十点半，中午的12点前后和下午3点左右都是一个低峰期，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错峰来参观。另外，为了应对暑期高峰，七月下旬国博开通了网上预约入口。在这提醒大家，需要至少提前一天进行预约，参观当天凭预约时使用的本人二代身份证从北门东侧入馆参观。最近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故宫博物院将举办点亮童心文化艺术主题夏令营，将有大约200名5到12岁的孩子通过夏令营多角度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开拓视野。内容包括欣赏儿童剧演出，通过艺术课堂了解儿童戏剧台前幕后的情况，在拥有600多年历史的故宫体验屋檐彩绘和拓片，聆听拓瓷瓶上的传统纹样、华彩玉章为主题的传统文化课等等。主办方希望通过不同文化领域的参观学习体验，让孩子们度过一个艺术之夏。中国邮政将于8月4号发行四景山水图特种邮票1套4枚，小全章1枚。这套邮票选自故宫博物院保存的南宋画家刘松年的传世代表作《四景山水图卷》的局部。四景山水图卷设色绢本分为4段，分别绘制了春夏秋冬4季的景象，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它描绘了幽居于珊瑚楼阁中的士大夫闲适的生活。全卷山明水秀，茂林修竹，人物穿插其间，画风精巧，彩绘清润，季节渲染十分得体，笔墨苍劲雄健。最近澳门邮电以中国古代文学家汤显祖为题，发行了一套新邮品。这套邮票1套4枚，小型章1枚，分别表现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中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当中的经典场景。小型章则表现了汤显祖的人物形象。在汤显祖多方面的成就中，以戏曲创作为最，其中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这些剧作不但被中国人民所喜爱，而且已经传播到英、日、德、俄等很多国家，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喜欢戏曲题材邮品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最近在墨西哥的一条街道上，7名身穿芭蕾舞裙的舞者脚尖站立，混在等着过马路的人群中，等到路口红灯亮起，音乐响起，他们就会随着人流走到路中央开始表演芭蕾舞。等红灯的驾车者们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街头芭蕾舞表演感到很意外。他们来自当地的一家芭蕾舞团，这项活动旨在为因为交通拥堵而感到不快的驾车者们减压，进而吸引公众对艺术的关注。舞者们跳舞的伴奏音乐多种多样，从传统的天鹅湖、胡桃夹子，到已故著名美国流行歌星迈克尔·杰克逊的《与你共舞》等等。他们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拉近大家和艺术的距离。除了戏水、晒太阳，海滩度假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法国多处海滩在今年夏天开办了图书馆，为度假游客提供别样的消遣方式。 在法国诺曼底地区沿海度假胜地，地方政府在今年的7月到8月底期间开放了12座海滩小屋图书馆，每座图书馆藏书1000册，包括法语、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等多语种图书。每座图书馆的营业时间从下午2点到晚上7点，游客无需登记注册就可以借阅。不过图书馆的藏书概不外借，只供大家在图书馆所在的木质小屋内阅读。为了提升游客的阅读体验，这12座图书馆还向读者提供椅子。撒谎比讲真话难，编织谎言要提防被揭穿，还要控制肢体语言。说真话则不用这么费心，自然流露就好了。然而德国的研究人员却发现，用外语讲真话和谎话的难度相当，相对而言撒谎变得容易了。这项研究可以进一步揭开人脑学习外语的秘密。研究人员指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讲真话比撒谎容易，因为人们这个时候处于自然的状态，不需要费力编构或者是额外粉饰。然而即使外语流利，讲真话也不容易，因为开口之前需要慎重的选择用词，确定语序，一边说话还要一边警惕不要出错，所以用外语讲真话和撒谎的难度几乎是差不多了。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市气象台在昨天下午的4点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31号也就是今天一直到8月3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体感闷热，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再来关注今年的中招。今年家中有中考考生的家庭请注意，从今天中午的12点起，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统一招生录取结果。另外今天北京教育考试院还将公布参加中招补录的学校和计划。北京考试报中招特刊第9期也将同时刊发，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抓住机会参加补录。再来关注和天气一样火热的北京的暑期旅游市场。市发改委最近转发了国家发改委的文件，要求各区发改委降低偏高的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纠正违规不合理的收支行为，并在9月15号之前将降价情况书面报送市发改委。文件对降价提出了具体要求，所有设有通票联票的景区，通票联票的价格要求必须低于各单项门票价格的总和，而且不得强制游客购买通票和联票，不得区别本地和外地游客设置两种门票价格。除了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之外，要求各景区不得将各种门票、游览服务、保险等捆绑销售，不得价外加价或强制代收其他任何费用。随着八一建军节的临近，军事题材主题游预定进入了高峰期，其中军事类主题公园、重大战役遗址、军事相关博物馆等景点尤其受到欢迎。特别是进入了七月下旬以来，军事旅游预定量暴增，预计在建军节前后一周迎来出游的高峰。年轻化、高频化让原本以中老年为主的军事题材客群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数据显示，北京、天津、南京、青岛、南昌位居军事旅游五大热门目的地，而天津航母主题公园、北京军事博物馆、南京国防园、青岛海军博物馆等景区也都是人气爆棚。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叫黑尾蜡嘴雀，每年十一月到南方越冬，第二年三月底到四月初离开南方，去东北和西伯利亚生儿育女，年年数千里往返，

都知道最著名的就是潜伏那个 站长， 站长后来成这个演特务的专业户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厂的那个特型马小伟，就演讲的实的、 嗯、 现在在国内演讲的实、 嗯、 他可能也得排第一吧。 嗯， 这个呢，再一个就是刚才 我们出 到的， 出题目出到的这个赖婆婆的扮演者朱希娟老师。 朱希娟， 那么演员阵容里头，这个老中青三代都有涉及哈，有年轻的，像其实马小伟他演蒋介石，他算是中年的哈， 对，他是中年的。 这、还有这个老演员，最老年纪最大的，冯恩赫还不算，应该是赖婆婆的这个演赖婆婆的朱希娟老师。 朱希娟今年正好八十。 哇、朱希娟老师当年这个无穷花，我相信柯峰 啊，对，我们那个时候这个最早看那个《红楼娘子军》，印象特别深。 少年时代的这个。我这个英姿飒爽的形象深入那时候的人心哈。朱一娟老师都八十岁了，您怎么请动的她呀？还愿意出山来在这部影片当中来客串一下？ 哎，朱希娟演这个电影还真有故事。她呢，我们原来这个角色分配啊，不是赖婆婆和五个孙子，是她妈和五个儿子。就因为朱希娟参演，我们把角色都给调了， 辈分给调了，要不然不对了，该这年岁 这变成奶奶跟孙子了。 哦， 其实调的时候还挺别扭，很多戏啊相应的都得改，因为当时呢，我们定位的肯定是现在比较有名的一个演员嘛。后来人家没来，就各种原因嘛，人家没来。 嗯， 临时着急，剧组马上第三天就要开机了。找不着这个老婆婆谁来演。 嗯， 后来有人建议说得找朱希娟试一下。 嗯， 因为朱希娟呢，我们当时呢有两个考虑，一个是呢她名气肯定够， 嗯， 但是呢第二个问题就是她好多年没演戏了， 嗯， 而且不知道她身体状况怎么样，我们没有把握， 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接了。 对，哈哈，当时那联系完之后，哎，他还真同意上了。 嗯， 哎，我们紧急就是这边改剧本，那边试角色，就开始给干起来了。在现场，他还我觉得他把自己这个角色完成的比较好。 嗯，全剧组的工作人员，上到演员，上到导演，下到演员，都是认真踏实的拍戏。我听说朱希娟老师在片场也是和剧组同吃同住，是吧？也 对。都一样，同吃同住。 啊， 我们的不管多大的腕儿啊，你像那个冯恩赫，也七十多了，那就演炸桥那场戏，拼命的跑的，后来都休克了。我们现场抢救。 哎呦， 抢救！而且当时那个广仓啊，实拍是在广仓嘛，太热，天气，当时是四十几度。 哎呦， 我们把所有广仓县的，这个是那些治暑的药，什么死敌水啊，什么藿香正气都给买光了。后来专门派车去南昌买。而且把他们当地所有的那个矿泉水都给买光了，因为现场太热，大家需要喝水降温。 人又多哈。 哎，每天都有晕倒的群众演员。 嗯。 哎呀，这个当时那任务完成的真是每天都在提心吊胆。 也很艰苦哈。 对。 而且真的是我们也看到这些演员身上的这种敬业精神哈。跑休克了，我一听还真是。 哎，不，那个地方是热。如果说你在这个本来就湿热的季节去的话， 所以可见当年红军在这里就是进行这个战役，其实当时的这个环境也 是。反正我去过江西，我感觉就是一个是呢，当地的那个环境对北方人来说是挺难受的。但是还有一点呢，就是江西人普遍很乐观。 哎， 就我感觉江西人很开朗，很乐观。 是，就这两天咱不是高温预警吗？就咱这闷热这天儿哈，还没有人那儿热，他们那儿更是湿热，是吧？ 对。 所以江西人还爱吃辣子，是吧？ 是，他每天 去湿气， 吃辣子。哎。 哎。 当时我们拍摄的时候，就这个季节去的嘛，他四十几度每天。 啊。 没说吗？我们那个都是乘车买那个藿香正气，当地人都吃惊，所有药店一扫而光。 拍下来太不容易了。那么通过二位的介绍，我们对这次浴血广昌这部影片有了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那么这段历史故事的大背景又是什么？中国的战争题材电影有了哪些新的特色？稍后回来继续聊。好，接下来给各位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要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现在我们去到各个博物馆，都会看到各种古代炊具和餐具，这些都有什么讲究？古人究竟怎么吃？由沧州市博物馆和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联合举办的燕都燕涛舌尖上的燕国展览在沧州博物馆开展，

一家子赖家这 赖婆婆一家， 这娘五个， 嗯， 其实连彭德怀、杨尚昆这一层的，就军团这一层的都没有，这都是后加上的。嗯、 哦，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当时拍这部影片的时候，您也说到了，当时正好是这个特别热的时候，咱们是在这个抚州拍的，还是在广昌当地？ 在广昌。 广昌当地， 对，主要外景都是在广昌当地拍的 啊、哦。这是这个是当年这个就是打仗的地方呢，还是说咱们找了一些？就是 有的就是当像高红脑，我们就是在高红脑重新又修的阵地搭的碉堡。 哦，是吗？ 哎、当时准备还给当地留下来做旅游呢，但是后来好像当地环保部门不同意，嗯、跟我们签了合同，说要求必须恢复原样。 要还原是吧？ 对， 现在都有这个意识。 我们还找一个工程队花了好几万块钱给拆掉。 是吗？嗯，当时这些地方也都是您去踩点看是吧？ 对啊，都是我们先我带导演美工。还有主要创作人员先选定了、 嗯、 但有的呢就不一定是原来，因为原来的地貌都不在了、 嗯、 还得重新。 是啊，这都几十年过去了。 对，有的确实是我们在搭的、嗯、在另外的地方搭的，你像那个桥啊，吊桥， 嗯， 就是那个红军那个女护士掉下去的，那都是后来搭的，有的确实是这样、 嗯、但是就是基本都还是在广昌当地取景的。 广昌呢，我觉得它这个在咱们国家这个城市里来说呀， 嗯， 它变化相对比较小。他们、嗯、我们去了，它有的地方就是明清时候的房子还在，嗯、就是而且保存的还可以、 哦， 基本上还能住人。 嗯，那真是不错。其实这个要是发展旅游的话，现在倒是挺不错的、啊。 是，我觉得他那就是可能是交通不便嘛，他开发的比较晚，这点没开发出来， 啊、 所以它变化也就小。 嗯，但是通过这部影片，又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地方哈、嗯，有所了解。 嗯，当年我们那个彭德怀的指挥部就是在当年彭德怀真正的指挥部那拍的，因为那个房子还在保留。 哦。 啊，一推开窗户、 嗯、 就看到外边那个对面山上战场，那都是真的战场。 哦，那还是保存的不错、 啊。这个不容易，这个不容易。就像我想起来那个炸死阿布圭秀的那间民房，现在还是那家人住在那儿，然后政府也不许人家改建。 嗯， 因为那个文物就不能动了。 哦，这都是文物哈。那么说到这个用这个电影来表现战争的场景，李克峰老师曾经去年来我们这儿做客聊过《敦刻尔克》这部电影哈。 嗯。 应该说表现战争题材的影片有很多经典之作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哈，您是喜欢就是什么样的这种方式来表现呢？比如说是这种宏大的场面，亦或是这种小切口，或者是怎么样呢？ 其实两种我觉得都有它的这个优点。比如说莫斯科保卫战，我特别喜欢看那种就是以国家来投资、 嗯、 出动军队来演、 嗯、 那都是正规军呢、 嗯、 然后天上吊着飞机这个来拍摄，就那种拍法确实很棒，就是包括苏联拍的《战争与和平》， 嗯， 都是这种拍法， 嗯。 但是呢，如果说你以小见大呢，也可以，因为这个确实有很多的这个我们以前好像我记得我印象中就是过去在可能就是建大概是改开前吧， 嗯， 好像有规定，就是说领导人一般都不允许出境的， 嗯， 就你看特型演员是以后的事儿。就以前的老电影里头基本上没有特型演员、 嗯、 就是要求不能好像高过营长，就是最就是你像这很多的过去老电影里边、 嗯、 都是连排干部对吧， 他都是展现 南北战 其实就是普通人的、 哎、对他要这个视角，这是当时的这个政策有要求的，南征北战最典型了、 嗯、 南征北战不就是一个营长跑来跑去的吗， 嗯， 冯哲演的， 对， 特别帅的那个一个营长、 嗯、 是吧，就是很大的一个战役，莱芜是个战役，但是人家也是用的一个连一个营几个战士来表示他这个讲清楚这运动战的道理，为什么不愿意走，为什么哎就最后赢了， 嗯， 这个两个方法都行，关键看这个就是你这个条件了， 嗯， 是吧， 所以浴血广昌其实也是这种小视角的切入哈， 对，但是我觉得啊，玉秀广昌这个小视角呢，好像还不是这么回事。我觉得这个战争电影啊，发展到今天呢，它是有几个阶段的。 嗯， 它由全景的这种宏大叙事，后来改成这个写人物命运。 嗯， 这也同这个全国的文学创作形式它是一样的。 啊、 哦，因为这个最容易。人引起观众共鸣的，引起大家同情的，其实还是小人物的命运， 是能够有感同身受的这种啊感觉。 而且大人物呢，他怎么写，